好啦，好欢迎大家今日又嚟听我讲呢个中西人文精神。咁而家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一个问题咧，系一个叫做真理嘅客观性同普遍性嘅问题。咁上次讲过啊，我哋呢个世界咧吓，我哋或者而家现代社会咧，出现好多呢一个纷争啊。表面上很多時就是一個政治的紛爭或者經濟的紛爭，這個政治的問題或者經濟的問題，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社會上面很多時出現很多危機，就是這個政治的危機、經濟的危機。但是其實如果我們再深入一點去反省，表面上是政治和經濟的問題，但是其實再深入一點去看，其實就是一個學術文化的問題，是人類思想態度的問題。如果我們流行某一種思想態度，這種思想態度是有問題的，這樣呢，這一種思想呢就可能會斷送了我們的文化前途，就不只是這個政治或者經濟的危機那麼簡單，或者這個不是那麼經濟和政治危機只是這個表面的結果。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就是這個我們人類的思想態度的問題，就是我們到底承不承認有這個真理的有客觀性和有普遍性呢？討論這個問題。上次都講過，不承認真理有客觀性和普遍性的，有很多不同的主張的，有很多不同的講法的，不止一種講法認為真理是沒有這個客觀性和普遍性的，例如這個感覺主義、主觀主義、相對主義，這些這樣的講法都認為沒有所謂這個客觀性和真理性，因為這些講法就是說我們一切的主張或者人一切的判斷全部都是感覺來的，感覺是因人而異的，這裡就是很相對的，所以這些就沒有一個客觀性，沒有這個真理性的。由這個講法一路講下去呢，就會變成這個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就是當我們說這個真理是沒有這個這個客觀性和普遍性的時候呢，最後呢它就會變成呢，就用這個講法或者某些主張有沒有用作為標準的了。當它變成不是講一個真理的客觀性、普遍性，變成是一個這個主張有用還是沒有用的時候呢，就會變成一個功利主義的實用主義。甚至當我們講一些原因或者講一些理由的時候，這個甚至連這個有沒有用這個標準都不再講了，變成呢只不過是用這些這樣的相對主義的講法，用來變成一種雄辯術，用來強詞奪理的時候呢，甚至會導致這個懷疑主義、虛無主義的出現，這樣就更加發展就更加差了。所以這種不承認有這個真理的客觀性和普遍性的講法呢，我們在一般人的俗語裏面的講法，就是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啦，這些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講法，沒有一個客觀性或者普遍性的共同的講法的，這個是一般人的講法啦。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國家民族那個層面來講，就可能會變成呢就沒有一些大家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都共同承認的真理了。很多時候說我們這個國家有我們自己國家的國情，你那套就不適用於我這套我自己的我這個國家，因為你那套沒有這個客觀性，沒有這個普遍性的，譬如這個講這個民主自由，你所主張的民主自由這些這樣的講法沒有這個客觀性，沒有這個普遍性，只適用於你的國家，我這個國家呢國情不同，不適用的，這樣 咁樣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唔同嘅討論啦，變成咧就認為咧有啲就認為有啲人認為某啲講法咧係一個應該係一個全人類或者全世界共同承認嘅真理，有客觀性啊、普遍性，但有啲咧人咧就唔承認係有咁樣嘅真理嘅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有佢自己嘅國情冇一種共同嘅睇法嘅所以咧你唔可以用你嗰套睇法加落我度干預我呢個嘅做法咁樣。咁樣咧呢一種咁樣嘅講法咧，上次都講過，佢嘅問題咧就係佢唔相信有客觀性同普遍性嘅真理存在咧，咁樣咧就變成咧呢個唔能夠民族同民族之間或者國家同國家之間人同人之間變成唔能夠交流，學術文化係唔能夠交流唔能夠互相認識因為咧，人哋有你自己一套，我有我自己嗰套咁樣變成人類本身咧係認識唔到呢個真理喎咁樣變成呢一個唔同嘅主張咧根本咧係唔需要去互相商量嘅喎。咁即係話呢個呢我哋如果想講話呢個民主自由呢個呢冇可能根本係因為根本唔需要商量變成一切嘅學術文化呢變成都只係一啲宣傳或者只係一啲辯論只係一啲野心家嘅工具即係如果咁樣嘅思想咁樣嘅睇法真係喺呢個我哋人類嘅學術文化裏面去流行嘅話呢咁其實咧，就真係會令到我哋嘅學術文化咧就趨向毀滅所以而家咧，我哋要討論嘅咧就係到底我哋嘅真理所講嘅真理如果人類所認識嘅真理，有冇一啲所謂客觀性同普遍性嘅咧咁樣。咁我哋要討論呢個問題之前咧，而家咧我哋首先咧就要區分出兩個命題。首先咧就係當我哋講一個道理出嚟嘅時候，咁我哋咧就要討論下呢個道理有冇真理性啦，或者呢個道理有冇一種普遍性啦。咁樣咧，當我哋要講我哋某個主張這個主張到底有冇真理性咧？我哋所講嘅呢個主張係咪一個真理咧？咁我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咧這個係討論緊一個普遍性嘅問題。即是说呢讲緊呢一个主张呢是不是适用于所有人啦咁呢个是其中一个命题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命题呢就是主张呢个道理嘅人是一个乜嘢人即是说呢提出呢个道理出嚟嘅人是一个点样嘅人呢咁樣呢度呢佢可能係一個哲學家，可能係一個政治家或者可能係一個普通人一個唔同嘅人佢可能會提出一啲主張或者提出一啲道理，而道理可能有普遍性。問題就係呢個係咩人呢當你討論呢個咩人嘅時候呢，呢度其實就唔係討論緊一個普遍性嘅問題喎，呢度討論緊一個特殊性嘅問題喎，因為佢係某一個特殊嘅人喎。咁所以呢是由一個特殊的人他提出一個普遍性的真理出來講的所以這個呢最初凡是提出一個道理出來講的人呢總是一個特殊的人來的這個即是當他提出某個道理某個主張出來講這個個人來講呢他一定是一個特殊的個人特殊的個人是一個具體的人這個具體的人呢他一定是屬於某一個特殊的民族一個特殊的時代或者一個特殊的階級一定有的這個因為他一定是某個民族的人一定是某個時代的人某個階級的人梗有的 啊，呢啲係佢嘅特殊性啊。但係佢嘅特殊性同佢所提出個嗰個道理係唔係真理，其實係冇關係嘅。佢個人一定係有特殊性啊，但係佢所講嘅呢個道理啊，佢所講嗰個道理係唔係一個真理啊，有冇普遍性呢？咁同佢呢個特殊性呢，其實係冇關係嘅啊。呢、這個我哋睇一個道理啊，佢到底係唔係一個真理？呢個道理嗰啲有冇一個普遍性呢？啊，其實係可以唔需要理會係由邊個人提出嘅啊。我哋去檢視一個道理啊，檢視一個主張，佢到底係咪一個真理？呢、這個主張有冇一個普遍性啊？其實我哋係可以唔需要知道，或者唔需要理會到底呢個主張係由咩人提出嘅喎，啊，都可以啊檢視呢一個主張咧，到底有冇一個普遍性嘅。所以我哋其實可以啊唔理會啊呢一個提出主張嘅人，佢係咩民族嘅人啊，咩時代嘅人啊咁樣啊，即係譬如啊。二加二等於四啊，咁呢個係一個真理啦嚇，呢、啊這個啊二加二加等於四嘅啦咁樣啊，咁我哋了解呢個二加二等於四啊呢一、這個咁嘅道理嘅時候啊，我哋認為佢係真理，我哋需唔需要一定要知道啊由邊個人提出啊二加二等於四嘅咧？佢係咩民族嘅人咧？佢係咩時代嘅人咧？啊，佢系咩阶级嘅人呢？啊，佢系咩政治团体嘅背景呢？使唔使知道咁多嘢呢？啊，其实咧系冇乜关系嘅呢个啊。无论乜嘢人讲啊，二加二都系等于四啊，都系呢个真理嚟嘅。啊，又或者呢、這个啊 H2O 啊就系、是、等于水啦咁样啊。咁呢啲系一啲真理啊。啊，譬如话我哋啊。人同人啊，人與人之間係應該平等相愛嘅，咁呢啲係真理啊。無論邊個人提出，邊個人去主張啊，咩嘢民族、咩時代、咩階級啊，都係真理。所以咧，我哋係唔需要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理會啊，到底係邊個人講，邊一個特殊嘅人講啊，佢哋都係真理。所以咧，唔能夠因為咧啊呢句説話或者呢一個主張咧係中國人講嘅。咁所以咧，英國人咧就唔承認啊，或者調翻轉嚇，然後呢個主張咧啊係一個美國人講嘅啊咁樣，所以咧我哋中國人咧嚇唔承認你呢個講法啊呢、這個嚇呢、這個民主自由啊係呢、這個啊美國人嘅主張啊，咁我哋中國人係唔承認嘅咁樣嚇呢、這個即係有啲咁樣嘅講法㗎呢、啊這個咁啊，又譬如話。呢、这個有啲人就話呢啲主張係古人講嘅啊，我哋現代人咧係唔需要去承認嘅啊。咁其實呢啲咧就係變咗同嗰個主張嘅人啊，佢嗰個民族啦、啊時代啦、啊嗰啲階級啦啊呢個相關啊連埋一齊嚟講。但係其實當我哋講呢個道理係唔係一個真理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可以唔需要理會啊佢到底係邊個民族。邊個國家嘅人係咪中國人講嘅？係咪英國人講嘅？係現代人講嘅，還是古人講嘅？我哋咁唔需要理會呢啲嘢啊。咁所以呢個真理到底係咪真理，同埋邊個人講，佢係咩民族、咩時代，其實係冇關係啊。好啦，咁我哋如果要問某個真理啊，佢最初啊係由邊個人發現嘅咧？咁樣。啊，咁其實咧，啊，頭先嗰個問題咁樣問啊，我哋都發現原來咧，其實係好多真理咧，其實咧，啊，係好多人都能夠承認，啊，根本就好難講話係邊個人發現啊，即係頭先所講個二加二等於四咁樣，呢、這個咁樣嘅真理啊，其實咧。好多民族，好多唔同階級嘅人啊，唔同時代嘅人啊，都會發現到嘅啊，甚至譬如我哋現代啊個小朋友啊，啱啱學識嘢冇幾耐啊， 我哋只係教識咗佢係一加一等於二，咁佢咧自己好快已經發現咧係二加二咧係等於四噶啦咁樣。咁樣根本咧你好難話係邊個人咧去發現嘅啊呢、這個啊即係變咗咧有啲真理咧係唔能夠講話係邊個去發現嘅、啊，因為呢啲真理所有人都、啊、自然會承認啊呢、這個嚇、啊、根本唔需要講話、啊、你發現啦定我發現。啊，系系中国发现啦，定系英国发现？系咁唔需要讲呢啲问题呢、這个啊，但系有啲真理咧啊，就可以问啊，到底系边个人最先发现嘅咧？咁样吓、啊，例如呢、這个啊 H2O 啊等于水咁样吓，呢、啊這个吓咁、啊、样即系呢个咁样嘅方程式啊，最先咧系有个人发现嘅咁样。啊，咁呢個人咧，啊，亦會有佢自己嘅民族，啊，有會有佢自己嘅時代背景，啊，咁有佢嘅特殊性，啊，但呢個人嗰個民族，佢嘅時代，啊，其實啊，雖然係有佢嘅特殊性，但仍然咧同呢個道理，啊，係唔係一個真理咧，係無關嘅，啊。啊，即係如果我哋啊發現。啊！呢、這個啊，某個化學家啊，佢發現咗呢、這個H2O 等於水啊，呢、這個咁樣嘅公式啦啊，佢發現咗呢個咁樣嘅化學嘅程式啊嘅結合咧，原來就係等於呢個水嘅啊。咁樣我哋就可以話啊，某個化學家佢最先發現啊呢、這個 H2O 就等於水啦咁樣啊。如果我哋咁樣講嘅時候咧，呢句説話咧啊，就可以咧有真假嘅區別啦嚇、啊，有真假嘅區分。咁點解咧？因為我哋講到咧係某個化學家啊，佢最先發現啊 H2O 等於水啊，因為我哋牽涉到啊呢一、這個某個化學家啊，咁呢個某個化學家咧啊，就係、是、一個一個有一個民族的背景，有一個時代背景的特殊的個人、但是、這個真理、這個真理呢就跟這個、民族跟這個時代、跟這個特殊的個人背景是無關的、因為呢，如果由另外一個民族、另外一個時代的人來到去講、將這個真理講出來的時候，這個真理同樣都是真理，不是一定要由、這個、某指定的某一個化學家來講它才是真理、所以這個呢，我們要求、或者我們追求真理的人呢、其實應該是直接問這個真理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真理呢，這樣直接問這個真理是不是真的、有沒有普遍性、有沒有客觀性，直接問、這個、如果我們將它轉了去問、這個真理誰個人發現的，誰個人主張的、誰個人講的、或者是誰個國家主張啊，邊個國家講啊，咁樣啊，去問佢係咩人、咩國家嘅話咧，咁樣你就已經咧轉咗去問啊呢、這個叫做歷史真相嘅問題啊，你就唔係問緊呢個道理咧嚇，呢、這個主張係咪一個真理嘅問題啊？你走去問一個歷史真相嘅問題啊，歷史真相其實係另一個問題啊，呢、這個嚇係另一個真理嘅問題嚟㗎啦。所以當我哋、要研究、某個人係、中國人啊呢、這個，而呢個中國人佢係、唐朝人嚟嘅喎，咁樣我哋就睇下佢係唔係真啦、咁樣咁、我哋研究某個人或者譬如呢個李白李白係中國人中國人又係呢個唐朝人咁、我哋研究下李白係唔係呢個咧唐朝嘅中國人嘅時候研究佢係咪真嘅呢個命題係咪真嘅時候咧，我哋仍然都只係就住呢個人本身嚟到去研究 啊。咁呢個可以話係一個啊真理嘅問題，因為就住呢個命題嚟到去研究呢個人係唔係真咧，呢個係一個真理嘅問題啊。但係如果我哋追問講呢句說話嗰個人，或者提出呢、這個李白係唐朝人呢、這個主張嘅講呢句說話嗰個人係咩人啊咁樣，咁我哋又變咗走去問一個特殊性嘅人，又變咗走去追問一個特殊性嘅具體嘅人啊，咁就又唔係一個真理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我哋要將咧呢兩類問題咧區分開啊，就係講緊一個道理啊，還是講緊一個人咧啊，講緊一個咩人咧，係一個特殊嘅人咧，就係一個特殊性嘅問題啊。同一個主張一個道理係咪有呢個真理性、普遍性咧啊，其實係無關嘅。咁所以我哋如果不斷走去追問嗰、那個主張嘅係一個乜嘢特殊性嘅人，不斷咁去追問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係唔能夠討論呢個真理係唔係真嘅，討論唔到呢個真理嘅真假問題，咁樣只會迴避問題嘅啫。即係譬如我哋討論呢、這個人權問題自由民主嘅問題，我哋不斷就喺度討論呢啲人權自由民主嘅主張係咪美國人嘅事係咪美國人提出咁樣追問落去而唔係真正去討論呢個人權或者民主自由個問題本身嘅時候咧，咁樣屬於迴避問題咁樣迴避問題咧，只會令到人嗰個理性嘅活動停止咗咁樣咧，我哋想追求真理咧，就會成為不可能啦。咁所以咧，我哋咧要首先咧要將呢兩個問題咧區分開就係咧呢個道理係咪真嘅咧，同埋呢個講道理嘅係乜嘢人呢兩個問題咧係要區分開先得講呢個道理係唔係真嘅時候。我哋只是讲道理的本身就不要将讲道理的人是什么人来到代替了这个道理是不是真来到去讨论即是讲道理的时候就是讲这个道理本身，就不要连这个主张这个道理的人呢都拿在一起来讲，或者转移了去讲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人咁樣嘅討論咧，即係講道理就講道理就唔好用咗講人嘅方式嚟到去講啦講特殊嘅個人嘅方式嚟到去講啦。咁呢一個咧，先至係一個理性討論應該有嘅態度。好啦，咁我哋如果能夠將呢一個兩個命題分開。將這個道理是不是真的，或者這個主張這個道理的人是什麼人這兩個命題我們將它分開了它先這樣呢，如果我們能夠分得開的話呢，就是說呢我們呢就不會贊成說這個講某個道理的人是某民族的人、某個時代的人所以呢他講的東西呢就是主觀的、特殊的佢講嘅嘢咧就係冇客觀性、冇普遍性呢啲咁嘅講法即係話咧，我哋能夠分得開呢兩個命題嘅話咧，我哋就唔會咧因為咧某個人那個主張因為佢嘅民族性、佢嘅時代性，就話佢係主觀，話佢係特殊，話佢講嘅嘢冇客觀性、冇普遍性就唔會咁樣講嘅某個人去發現了一個真理了，那他一定是由他的自己的特殊的個人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去發現這件事，這件是一件特殊的事他既然能夠在某個特殊的時間空間發現一件事， 咁就當然係有佢一個個人生活上邊嘅一啲嘅主觀嘅經歷啦，咁樣啊，佢一定係某個民族嚇，佢呢個主觀嘅經歷咧，一定係同佢嗰個民族、同佢嘅時代、同佢嘅國家嚇，呢個啊同佢嘅社會有關啦啊呢、這個。但係呢啲經歷咧只係發現真理嘅條件，而唔係呢個真理本身。佢點樣發現？佢發現嘅背景係點樣？呢、這個可以話係發現真理嘅條件因為佢要有啲咁嘅經歷，佢先能夠發現到呢個真理，所以我哋話佢係呢個發現真理嘅條件。但係呢啲條件並唔係真理本身真理本身真唔真咧就唔係因為呢一啲主觀嘅條件而成為真嘅當某個人佢發現真理嘅時候佢就會覺得佢發現真理呢個咁嘅活動咧係屬於佢嘅，係主觀嘅，係特殊嘅唔係人人都相信嘅即係譬如呢、這個有人發現咗地球係圓嘅咁樣佢發現咗呢個咁樣嘅真理咁咧佢呢個發現真理嘅過程咧，佢屬於佢覺得係屬於佢嘅佢過程本身有個主觀性，有個特殊性亦都唔係人人相信佢咧經歷過啲咁樣嘅事咁呢度咧，佢個發現嘅過程或者佢個活動本身咧，係有主觀性、有特殊性但係就唔係講緊呢個真理本身係一個主觀嘅、特殊嘅我哋相信呢個真理係真嘅時候，其實只係講緊呢個真理本身就唔包括呢一個發現嘅過程所以咧，當我哋講呢個真理係真嘅時候咧，其實咧只係講真理本身，而唔係講埋呢一個我相信嘅一個心理歷程係點樣係點樣咁樣，或者話我經過呢個某個嘅過程、某個嘅經歷而發現出一個真理不是包括那麼多內容並不包括這些內容這些其實是另外一些內容來的所以當我們說某個真理是真的時候呢其實是講緊一個客觀性的真這個所謂客觀性的真呢其實就是指對一切的人都是真的對一切的人真咁樣呢就係、所謂有客觀性有普遍性咁例如二加二等於四唔係淨係對我嚟講係真㗎嘛，對其他人嚟講都係真㗎嘛我相信某個道理呢、這個可以話係個人主觀嘅心理你相信佢某個道理這個可以說是主觀的，但是當你說某個道理是真的時候呢，那就不只是個人了不只是你認為是真，其他人都認為是真的，那所以當我們說某個道理是真的時候呢，其實就不只是對於個人來說的這樣說的真理呢才是叫做有客觀性有普遍性咁樣所以呢、這個我哋係唔應該否定呢、這個真理呢係有呢個客觀性同普遍性嘅但係我哋人現實上我哋而家發現呢好多呢、這個呢、這個 政治上尤其是咧好多人咧就會否定啊呢個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啊呢、這個啊。啊！你講嗰啲係你嗰個國家嘅講法，啊，你嘅民族嘅講法，啊，我呢個民族唔受呢一套嘅，啊咁樣，咁啊現實上好多時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啊，咁到底啊呢、這個點解啊會出現呢、這、一個、啊、否認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嘅咧？咁我哋下次啊繼續再講，啊，好多謝各位。